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三章《陋居》第七集。 维斯莱兄弟打着哈欠，发着牢骚，懒洋洋地走了出去，哈利跟在后面。花园很大，而且正是哈利心目中的花园的样子，德斯里一家肯定不会喜欢。这里杂草丛生，草坪也需要修剪了，但是墙根有许多盘根错节的树木围绕着，各种哈利从没见过的植物从每个花圃里蔓生出来，还有一个绿色的大池塘，里面有好多青蛙。 知道吗？麻瓜花园里也有地精的。 穿过草坪时，哈利对罗恩说： 啊，我见过麻瓜以为是地精的那种玩意儿。 罗恩一边说，一边弯下腰，把头埋进牡丹丛里。 像胖乎乎的小圣诞老人，扛着鱼竿。 一阵猛烈的挣扎声，牡丹枝子乱颤，罗恩直起腰来。 哎，这就是地精。 他板着脸说： 放开我！ 地精尖叫道。他一点也不像圣诞老人，小小的身体，皮肤粗糙坚韧，光秃秃的大圆脑袋活像一颗土豆。罗恩伸长手臂举着他，因为他用长着硬茧的小脚朝罗恩又踢又蹬。罗恩抓住他的脚脖子，把他倒提起来。 你得这样做， 他说，把地精举过头顶，开始像甩套索那样划着大圈挥动手臂。 放开我！ 看到哈利吃惊的表情，罗恩说， 不会伤害他们的，你得把他们转晕，这样他们就找不到地精洞了。 他手一松，地精飞出去20英尺，扑通落在树篱后面的地里。 差劲， 弗雷德说， 我保证能扔过那个树桩。 哈利很快就不再同情那些地精了，他本来决定把他捉到的第一个地精轻轻丢在树篱外面，可是那地精感觉到对方的软弱，便用锋利的牙齿狠狠咬住了哈利的手指，他怎么抖也抖不掉。最后， 哇，哈利，你那一下准有50英尺。 花园中很快就地精满天飞了。 你瞧，他们不大机灵。 乔治说，他一把抓住了5、6个地精。 一听说在清除地精，就都跑过来看，到现在还没学聪明一点儿。 不久，地里那一群地精耸着小肩膀，排着稀稀拉拉的队伍走开了。 他们会回来的。 他们看着那些地精消失在田地另一头的树篱后，罗恩说， 他们喜欢这儿，爸爸对他们太宽容了，觉得他们很有趣。 正在这时，大门砰的一响。 哎，回来了， 乔治说， 爸爸回来了。 他们急忙穿过花园回屋。维斯莱先生瘫在厨房的椅子上，摘掉了眼镜，两眼闭着。他是个瘦瘦的男人，有点谢顶，可他剩下的那点头发和孩子们的一样红。他穿着一件绿色的长袍，显得风尘仆仆。 哎，这一晚上真够呛啊， 他咕哝着，伸手去摸茶壶。孩子们都在他身边坐下。 抄查了9家，蒙顿格斯弗莱奇这老家伙想趁我转身时对我用魔法。 维斯莱先生喝了一大口茶，舒了口气。 搜到了什么东西吗，爸爸？ 弗雷德急切地问。 只有几把会缩小的房门钥匙和一只会咬人的水壶。 维斯莱先生打着哈欠说。 有一些很恶心的东西，但不归我的部门管。在莫特莱克家发现了一些非常古怪的雪雕，他被带去问话了。可那是咒语实验委员会的事，谢天谢地。 为什么有人要做会缩小的钥匙呢？ 乔治问。 为了捉弄那些麻瓜。 维斯莱先生叹息道。 卖给麻瓜一把钥匙，最后钥匙缩到没有。 要用时就找不到了。当然，这很难让人相信，因为没有一个麻瓜会承认自己的钥匙越缩越小，他们会坚持说钥匙丢了。这些麻瓜呀，他们永远对魔法视而不见，哪怕魔法明明就摆在他们面前。可被我们的人施了魔法的那些东西，哦，你简直不能相信。 比如汽车，对吗？ 维斯莱夫人走了进来，手里举着一根拨火棍，像举着一把剑。维斯莱先生一下睁大了眼睛，心虚地看着他的妻子。 这汽车，茉莉，亲爱的。 对，亚瑟，汽车。 维斯莱夫人眼里冒着火。 想想看，一个巫师买了辆生锈的旧汽车，对妻子说他只想把它拆开，看看内部构造。可实际上他用魔法把它变成了一辆会飞的汽车。 维斯莱先生眨了眨眼。 哦，亲爱的，我想你会发现他这样做并没有违法，尽管他也许应该事先把真相告诉妻子，法律中有个漏洞，你会发现只要不打算用于飞行，汽车会飞这一事实并不…… 亚瑟·维斯莱，你写法律的时候故意留了一个漏洞。 维斯莱夫人嚷道。 就为了能在你的棚子里捣鼓那些麻瓜的东西。告诉你，今天早上哈利就是坐那辆你不打算用于飞行的汽车来的。 哈利？ 维斯莱先生茫然地问。 哪个哈利？ 他环顾四周，看到哈利，马上跳了起来。 哦，上帝呀，是哈利波特吗？哦，见到你非常高兴。罗恩对我们讲了你的那么多。 你儿子昨晚开着那辆车飞到哈利家把他接了过来。 维斯莱夫人嚷道。 你有什么话说啊？ 真的吗？ 维斯莱先生忙问。 他飞得好吗？我是说。 看到维斯莱夫人眼里射出的怒火，他连忙改口。 这是很不对的，孩子们，非常非常不对。 维斯莱夫人像牛蛙似的鼓起胸脯。 让他们去吵吧。 罗恩悄悄对哈利说。 来，我带你去看我的卧室。 他们溜出厨房，穿过窄窄的过道，来到一段高低不平的楼梯前。楼梯曲折盘旋，在第三个楼梯平台，有一扇门半开着。哈利刚瞥见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在盯着他，门就咔嗒一声关上了。 嗯，是吉尼。 罗恩说。 他这样害羞真是莫名其妙，他平常从来不这么安静。 他们又爬了两段楼梯，来到一扇油漆剥落的房门前，门上有块小牌子写着罗恩的房间。哈利走了进去，倾斜的天花板几乎碰到了他的头，他觉得有点晃眼，好像走进了一个大火炉。罗恩房间里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是一种耀眼的橙黄色，床罩、墙壁，甚至天花板。然后哈利发现，原来罗恩把旧墙纸的几乎每寸地方都用海报贴住了，所有的海报上都是同样的七位女巫和男巫，穿着一色的橙黄色艳丽长袍，扛着飞天扫帚，兴高采烈地挥着手。 你的魁地奇球队？ 哈利说。 查德里火炮队。 罗恩一指橙黄色的床罩，那上面鲜艳地印着两个巨大的字母 C， 还有一枚极飞的炮弹。 俱乐部中排名第九。 罗恩的魔法课本凌乱地堆在屋角，旁边是一些连环画册，好像都是风麻瓜马丁米格斯历险记。罗恩的魔杖搁在窗台上的一口大鱼缸上，缸里养了很多蛙卵，他的灰毛胖老鼠斑斑躺在鱼缸旁的一片阳光里打着呼噜。哈利跨过地板上一副自动洗牌的纸牌，朝小窗外面望去，他看见在下面的地里，一群地精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偷偷钻进维斯莱家的树篱。然后他转过身来，发现罗恩正有点紧张地看着他，好像等着他的评价。 嗯，小了点儿。 罗恩急急地说。 比不上你在麻瓜家的那间，我上面就是阁楼，里面住着那个食尸鬼，他老是敲管子哼哼唧唧。 可是哈利愉快地笑了，说，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房间。 罗恩的耳朵红了。